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9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演出。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方志敏》将于本月15号到18号上演。该剧由国家大剧院携手著名作曲家孟卫东、编剧冯百明、冯碧烈、导演廖向红共同创作，以方志敏与国民党军阀处长胡毅在狱中的真实较量为主线，以其在狱中写就并送出《可爱的中国》等书稿的过程为主要内容，映射出方志敏的理想信念和人文情怀，折射出他伟大的爱国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本月17号、18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这部剧特别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觉元素和图像构成，好听的歌曲和器乐声光效果等，共同呈现一部好看易懂的西游故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儿童剧《原始一家人》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传人杰夫比担任舞台表演指导，给予表演更为丰富夸张即兴的肢体动作。本月17号到19号，原始一家人即将在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上亮相。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来自中外的11部经典剧目将轮番上演，同时举办戏剧论坛、剧本朗读会、主题展览等多场戏剧线下活动。北京老舍戏剧节特别设立了致敬老舍单元，开幕大戏是老舍赶集。这部剧是根据老舍先生的6则短篇小说创编而成，以幽默作为整体风格，用现代人的视角解读几十年前的故事。同时北京市曲剧团的剧目《简氏夫人》也将再次上演，北京人艺的《天下第一楼》《天之骄子》，香港话剧团的《金锁记》，陕西人艺的《平凡的世界》等重磅剧目都将亮相本次戏剧节。此外，本届戏剧节还精心策划了老舍点戏主题展览，内容包括20世纪50年代戏剧改革期间老舍先生亲笔拟出的68出京剧剧目提纲手稿中的经典作品，以及55位当代知名画家的戏画作品。展览地点位于天桥艺术中心长廊。继续来关注文化信息。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从今年年初关门装修以来，不时有读者前去探望。近日，三联韬奋书店总经理郝大超透露说，预计今年年底书店就能够重新开门迎接读者到来。据了解，升级改造之后的书店软硬件方面都会有所提升，改造之后书店面积将增加600多平方米，书店总面积将达到2000多平方米，通风灯光将会有大幅改善，环境将会更加舒适温馨。另外，改造完毕之后的书店二层原有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将退出，书店的一层、二层和地下一层将会成为一个整体。本市首家民营红色文化综合体虹桥书店近日落户798艺术区，游客来到798不仅能够感受艺术氛围，还能体验红色文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方向车多， 东安门大街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崇文门路口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对于出涉古玩行的藏友来说，宋代钧窑花盆是一个传奇的品种。那么它都有什么特点呢？花盆底部的树木字的铭文有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传世钧窑瓷器当中啊，带铭文的不多，都是北宋后期宫廷用瓷，铭文刻一到十的树木字。关于这些树木字的意义，过去有多种的解释推测。通过对钧台窑发掘所得标本的研究表明，它们是器型大小的编号，树木字越大器物越小，一是同类器物当中最高或者口径最大的，十呢就是最低或者是口径最小的。花盆刻有两个数字，刻于底部的是统一按口径大小的编号，刻于足内的是配对编号。有的瓷器呢带凤华及省符两种铭文，凤华是宋宫殿名，汝窑、定窑瓷器当中也有刻此铭文者，刻崇华宫、钟粹宫、景阳宫、养心殿等字样者，则是清代的造办处御座匠后刻的。这清代宫廷之内陈设的文物都有档案，专门记录清代宫殿陈设文物的名称、件数以及动态。宋钧窑瓷器在底部刻上宫殿名，表明他们是分别陈设于各殿的文物。今天咱们根据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当中，继续讲述京城瓷器高手小杜的故事。上周节目当中啊，咱们讲到了京城瓷器高手小杜看上了一个宋代钧窑的花盆，可下手晚了一步，被一个喜欢养花的哥们给得了。可那个哥们还蒙在鼓里呢，那小杜会使出什么瞒天过海之计，将这件国宝级文玩他就归为己有了呢？下面啊，就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过了几天，小杜约孙仲谋说，晚上咱们去买花盆那哥们家逛逛吧。那哥们家住在通县定福庄那块，是个城乡结合部，家里是做半农半城的院子。那位见了孙仲谋和小杜来了，真把这二位当成君子兰爱好者了，领着他们挨屋的看花。这些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有了玩东西的闲情逸致，什么养花、养鱼、集邮、藏币，您没瞅现在一到晚上满的街狗比人还多吗？这位买了花盆倒没耽误，栽了颗君子兰摆在正屋的八仙桌上。您还别说，这盆栽上花就是不一样，红盆绿叶搭配起来立刻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典雅。我敢说这哥们儿要是知道他用宋徽宗的盆栽花，非下一根都不可。小杜挺油的，不说盆只说花，问这颗君子兰什么品种，能值多少钱，绕来绕去说想买这盆花。这和人人都知道买猫搭盆的故事一个样，其实这道理很简单。你要说一提买盆呢，闹不好把人家说惊了，您可就白忙活了。小杜这儿说买花，人家一个劲儿的告诉他，自己养花完全是自娱自乐，不靠他挣钱。要是小杜喜欢这盆君子兰，等分花的时候给他分一颗。得，枉费了半天心机。 小杜呢只好又装模作样的和人家聊君子兰，瞅那劲头还真像个养花的。回来的路上，孙仲谋说这哥们儿油盐不进，看来这事儿有点悬。小杜呢倒挺有信心的说，别着急，咱们给他来个水到渠成。打那天开始，小杜算是和君子兰泡上了，成天往花卉市场跑不说，还认识了几个养君子兰的朋友。小杜买了几个新仿的钧窑花盆，也是那种天青玫瑰紫的，可让内行一瞅啊，花里胡哨的透着俗气，外行人看着可能觉得挺漂亮。他不知道从哪儿倒腾那几颗君子兰，据说是1000多一颗的，像模像样的栽在盆里。孙仲谋说弄几颗花不就得了，何苦弄这么些假盆呢？小杜说浅了，不是，没有这些假盆我拿什么玩狸猫换太子啊。都拾掇好了，终于有一天，小杜把那位养花的请到家里来，人家挨盆看了一遍，什么和尚头啊、大金叶啊、三花脸啊，盆盆人家都能叫得出名来。看着看着，这位忽然注意到这花盆了，说您这是哪儿来这么多好盆啊，和我那盆都差不多。小杜就是要这出戏，他假装不经意地说，这算什么好盆啊，都是钧窑的新产品，我头些年一气儿买了10多个，阳台上还放着仨呢，您要是喜欢呢，我送您俩。我那会儿喜欢您那只，因为尺寸比我这些小，适合栽短叶的君子兰。您搂搂，这话说的滴水不漏，戏演到这会儿啊，可以说是铺路架桥，一直搭在人家门口了。那位养花的主就是再聪明，恐怕也想不到有人这么变着法的算计着他那只盆呢。其实这种以假乱真的法子，民国的时候就有人玩过。那会儿有个破落的王府后裔，家里有两只乾隆珐琅彩的官窑碗，听祖上说是稀罕物，一直珍藏着不卖。有个夹包袱皮儿串大宅门的贩子知道了这事儿，想了个法子，他买了两只新仿的乾隆珐琅彩碗，裹在包袱里上这家收东西，然后假装无意露出这两只碗，说刚打谁家谁家收来的，他家这样的碗还有几只。这家哪懂什么新老啊，被这位忽悠的没俩钱就卖给他了。贩子后来靠这两只碗发了横财，在琉璃厂置了家店，慢慢成了气候。80、90年代的时候，这位还号称鉴定专家呢，名字咱就甭提了。小杜把路子铺好了，可怎么把那只花盆弄到手呢？还差个由头，这个由头还必须十分的巧妙自然，有点水到渠成的味道。小杜苦思冥想，也没想出个好法子来。谁知有一天突然碰见个人，便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那是古玩圈里一个老玩家，说起来不少人都熟悉，同仁堂老岳家的后人，行里人称岳先生。这位岳先生家里是大宅门，自小就在古玩堆里混，不过那会儿经常跑当铺委托商行卖东西。后来80年代有了古玩市场，这位可是如鱼得水了，在古玩圈里没几年便玩了个名声鹊起，什么瓷器、玉器、明清家具，样样都是行家，每个星期都看见他逛市场买东西，据说好东西家里都堆满了。90年代的时候，他还著书立说，讲自己收藏的辽代金冠什么的东西。那天他逛进小杜的店里，看见一件磁州窑的梅瓶，正拿在手里欣赏呢，后面跟着进了个广东的买家，一眼也盯上了这个梅瓶。岳先生赶紧把梅瓶夹在腿中间，不让人家看见。那位广东的不走，他也不敢挪地方，只好没话找话的跟小杜闲聊。也巧了，那天正好小杜买了颗君子兰，扔在案子上。岳先生说，你哪儿买的这破花啊，喜欢君子兰找我呀。小杜调侃着说，光听说您家是开同仁堂卖药的， 没听说您家有花店呢。岳先生说，孤陋寡闻了不是？打清代同治年间起，最好的一颗君子兰就在我们家，知道叫什么名吗？金碧辉煌，正儿八经宫里赏的东西。不是跟你吹，当年周总理、朱总司令家最好的君子兰都是打我们家分出去的。小杜一听，感情这位家里什么宝贝都有啊，真不愧是大宅门。于是小杜说，您别夹着了，这梅瓶我卖您了，价钱保证公道，不过您得给我颗好苗。 来了您呐。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商家传奇。 有了这颗金碧辉煌，小杜算找着淘换那只花盆的钥匙了。他把这颗小苗栽在一只乾隆浅天青釉的花盆里，真好比玉盆栽翡翠，玲珑剔透，美轮美奂。他打电话给那位玩君子兰的，说请他到家里来喝茶。那位如约而至，看见桌子当间这盆君子兰，他俩眼雷鸣电闪，透出了无比惊奇的说，你这儿怎么会有金碧辉煌啊？要说这位还真是玩家，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大内的名花。小杜有点奇怪，说你知道这花的来历？这位赶紧就说了，要是不知道这花的身世，那您在君子兰这行里就白混了。他告诉小杜，这花是同仁堂老岳家的，老岳家专供宫廷的中草药和散丸高丹。有一回慈禧老佛爷得了个老打喷嚏的毛病，谁也没治好，恰好赶上岳家往宫里送药，听御医一说，岳家大爷赶紧献上了祖传的秘方，没两天就把老佛爷的毛病治好了。老佛爷说，见见老岳家的人吧。老岳的爷到了慈禧房里，恰好机子上摆着盆盛开的君子兰。岳家大爷会说话，一个劲儿赞美老佛爷的脸色好，就像这花一样。老佛爷一高兴，就把这盆名贵的君子兰赏给老岳家了。小杜心里头只好笑，因为岳先生说是宫里赏的，可没有这位讲的这么花哨。看来什么东西出了名都有人往里编故事。这位讲完故事，一个劲儿问这花的来历。小杜说，人家送的呗。这位说，不大可能，他们家可不轻易给人家分苗，没听说吗？与老岳家多好的关系，凡是要金碧辉煌都是只给花种不给苗，那种子你根本甭想育出苗来，因为啊都上锅炒过了。小杜说，没那么玄乎吧，我跟人家一说，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位夸完了花，又夸盆好，说这盆跟玉似的，透着那么漂亮。小杜说，感情这盆是真正的乾隆年间的老盆，底下还有款呢。这位听到这儿想起了什么，忙问我，那盆底下也有个字儿，是个二，不知道什么意思。小杜没打磕巴，准是二口窑烧的呗。你想想，那么多窑口烧瓷器，出了问题也好查呀。这位点点头说，也对，我琢磨也是这么个理儿。您看见了吧，玩家好像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话都藏着糊弄人的玄机，学着点吧您呢。后来这位琢磨着出钱买，从几千出的两万，小杜就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弄得这位就差求爷爷告奶奶了。小杜跟孙仲谋讲到这儿的时候，孙仲谋说，你干嘛不跟他说换那盆花啊？小杜说，我大脑进水了，万一点醒了他怎么办呢？得让他自己慢慢悟出来，要是他实在想不起来呀，我在侧面的点那么一句半句的，到那时候也不晚。孙仲谋劝他加点紧，留神那么好的官军让别人捡了去。他说呀，把心放肚子里去吧，搁集上扔了一早上了，那么多逛摊的都没当东西，现在放他们家就算进了保险箱了。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宋代钧窑花盆，对于钧窑底部有数字编号还有一说，说最早的钧窑器啊，只呈素蓝色。自11世纪末起，钧瓷开始加入了紫红斑装饰，那是烧窑之前啊，在釉面上涂上氧化铜的效果。钧窑洗、花盆等钧窑瓷器当中，一些器底右下刻数字1至10，从博物馆藏品以及禹县钧台窑址发掘所见，这些数字应该与器物大小相关，以10最小，1为最大。这类瓷器的断代颇多争议，近年大多数学者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此类编号的钧瓷应烧造于元至明初年间。值得注意啊，中国元代以前的文献当中从未提到钧窑，但在明代后叶的著作当中却频频出现。若将这类钧瓷和其他窑器，包括景德镇明代官窑出土的文物作一比较，可推论编号钧瓷应该是明初宫廷用器。这也解释了为何相当多的传世钧瓷出自宫廷旧藏。您听吧，这瓷器收藏是不是太深奥了呢？到底是宋代的还是明代的，感情还没定论呢。得了，咱们下边啊，要根据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瓷器春秋》一书当中的记载，给您讲讲民国时期有关钧窑花盆的传奇故事。这民国18年秋季，北平古玩商会串货场上摆出了一件宋钧窑花盆。这花盆啊，是长方形带六棱，高大约16厘米，长22厘米，宽13厘米，工艺特别精致。瓷胎为深灰色，胎质致密，芝麻酱底儿，底端刻有铭文9字，釉厚，玫瑰紫颜色，红处呢似胭脂朱砂，青处呢像这个葱翠。从远处望去似行云流水，鲜艳而且还不死板，这样赏心悦目的颜色实属罕见。有经验的老古玩行家都认为，有数字铭文的钧窑瓷器是北宋后期的宫廷用具，单数的器具呢是颜色好的瓷器。他们的这种认识啊， 是从多年的考证当中得来的。在明清宫廷当中传世的宋钧窑瓷器是工艺精美、颜色艳美的器皿，有器底刻有一到十的数字，编号配套的花盆和盆托，属于贡品。单数的是红珠颜色好，双数的青蓝颜色美。京城各大古玩铺经理都到古玩商会啊串货场，见到这样的好货人人称奇。可惜的是呢，这盆的托啊失落不配套，但是并不失其应有的价值。霎时间议论纷纭，人声鼎沸，是拥挤不堪，会长崔耀庭只得出来维持秩序。古玩行人啊，在公开场合买卖货议价，习用百年传下来的老规矩，采用袖内拉手的方式，保守秘密，不公开要价还价。串货场上准备好一件大套袖啊，谁卖货谁披着那件大套袖。卖宋钧窑花盆的是大官斋的徒弟，自己夹包做古玩生意的李茂廷。他刚披上这大套袖，人们立刻是蜂拥而上抢他的袖口，人多手多，谁也伸不进去，你拥我挤也没法交易。会长崔耀庭喊停止，哎，改用了封货方式，人们呀才恢复了平静。这封货呢是古玩交易的另一种方式，即价值较高的古玩文物因买方众多无法用袖内拉手方式讲价还价的时候，就采取了密封投标。投标完了，当众拆封唱标，由出价高者得标，若与标价相同，则以抽签法决定卖给谁。各家古玩铺经理都去写标、封标、投标，串货场秩序井然，拆封、唱标、报价由商会指定人员负责。唱标报价时，有写2000的，有写3000的、4000的。琉璃厂博运斋、雅文斋合伙写了5000，东四牌楼天河斋、敦华斋和宝翠斋合伙写了7000。人们认为这个数可能那是最高价了，不料拆到最后，唱标报价人高喊王洞庭标价9606元得标，串货场上一片喧嚣啊。此后王洞庭的名字在古玩行里可就叫响了。然而啊，喧嚣未停，震耳欲聋的争吵声又开始大作呀。货卖了9606元，款没到手，王冕斋就找卖货人李茂廷争吵了。王冕斋是长期在湖南长沙收购古玩的北京古董商，有人邀请他到乡下去看货，说是有宋钧窑瓷器。王冕斋以为乡巴佬不懂什么钧窑不钧窑的，往往把窑变当成钧窑器，所以呢，人家催的他也不去。这时候正赶上李茂廷来长沙，他将这消息告诉了李茂廷，说乡下有人邀我去看货，催我去我没去，你可以跟他们看看去。李茂廷人勤腿不懒啊，跟着这位农民就下乡去了。这位农民在附近农村收集了一些古玩瓷器，堆了一堆，要论堆卖出去，要价是500元。李茂廷给了300银元，买了10几件瓷器，大部分是出土的宋元粗瓷，其中有一件是宋钧窑花盆，不是窑变的。李茂廷获宝，急速返回北京。李茂廷走的时候可没告诉王冕斋，但是王冕斋马上跟了上去。李茂廷在串货场卖货，这王冕斋也跟进来看他卖的是什么东西。当他听到封货唱标报价一个花盆卖了9600的时候，当时就红了眼了。他先小声跟李茂廷说，老廷，这号买卖可是我给你传的消息，让你卖的，赚了钱可不能没我份儿，咱得平分。李茂廷一听就炸锅了，高声喊道，我下乡的时候你没跟我说是咱俩火货呀，赚了钱你跑这火我的货来了，妄想没门。两个人吵吵嚷嚷，声音越来越大，眼看着要撕得起来， 嘿，会长崔耀庭跟同行人都来劝解，经协商，按古玩行规矩，报信人呢有这个火货的权利。但当时王敏斋转告了消息，没说要火货，李茂廷也没问到底，由长沙回京又没告诉王敏斋。这事儿的处理啊，最后由崔耀庭拿了主意，按二八分成，王敏斋分得盈利的两成，得了1700块现大洋。 来了您呐！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商家传奇。 王洞庭出9606元买件钧窑花盆，虽然他眼力好，胆子大，敢买敢卖，但是他没那么大财力啊。将近万元从何而来呢？原来啊，是卢屋公司经理吴启周约他在北平给公司进货，每月付给他500块钱的酬金。日商山中商会经理高田摸清了王洞庭的底细，唯恐他将钧窑花盆给卢屋公司送去，便想中途把货给撬走。高田呢，很快来找王洞庭要速战速决。他料想让王洞庭自得5000块钱，货马上能到手，所以他见到王洞庭便直截了当地说，那金窑花盆我给你15000大洋，你把东西让给我。王洞庭二话没说，点头应允。但是后来呢，这吴启周可就不再给王酬金了。高田了解中国古玩在国际文物市场上的行情，他才敢出15000这么一个高价买这么一件钧窑花盆。美国的文物鉴赏家、富商、巨贾、各个博物馆都愿出高价收购中国钧窑瓷器。高田在北平对中国古董商封锁了这么一个消息，可是高田从王洞庭手中撬走卢屋公司货的事儿，很快就在行里传开了，引起了北平古董商们的注意。不过半年，从纽约传来消息，日本山中商会将送钧窑花盆在美国纽约出售，卖了50000美元。从此北平古董商知道了美国购买送钧窑瓷器热的消息。一位入了美国籍的中国老古董商1987年回北京跟老同行人说，当年王七儿，也就是王洞庭的绰号，卖给高田，高田转手在纽约售出的钧窑花盆现在收藏在纽约博物馆，它的价值啊，早就已经不是50000美元了，而是已成了无价之宝，要带着盆托那就更了不得了。李茂廷知道了王洞庭转手将钧窑花盆卖给高田，获利5000多块，而高田将花盆卖给了美国，卖了50000美元的时候，深感古玩的价格没底，自己漏了货，被中国和日本的同行捡了漏，很懊恼。又回想被王敏斋敲走了1700块钱，觉得这口气啊还憋在肚子里没出去，他就感到做古玩生意好像是在汪洋大海当中飘荡，摸不到底，找不到边。一个时期啊，他心情郁闷，以酒解忧。后来他猛然大悟，嘿，气伤务农了。918事变前夕，他回老家通县北吴村就当了庄稼人。这位14岁就在琉璃厂大官斋学徒，成年后自己加班做古董生意，在山西、河南、湖南闯荡多年的李茂廷，36岁时回到农村，默默无闻，终老家乡。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之所以说宋代著名的钧窑花盆很多是明代的，有原因。原来啊，由于宋代官窑的名声太大，后世仿造之风是汹涌澎湃，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这其中又以明代官窑最为传奇，存世稀少，技艺精湛， 所以才有学者提出，所谓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官窑其实是明代产品。不过自然也有人提出反对，而区别宋钧与明钧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釉面内的气泡。明钧釉面内气泡要小一些，而且泡啊多白亮，显得更有规律一些。如果没有放大镜，真正的高手啊用手掂量一下也能差不离。从历代钧瓷的胎质来看，明钧最细，宋代次之，金元又次之，所以明代钧瓷要比宋代钧瓷重一些。还是那句话，差别很细微，一般专家呀他都看不出来。说到这儿呢，今天的一海说宝也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素杯勾勒出情画，笔锋浓转淡，凭栏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莫扰然，君子上奏比之子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啊，天真在等你，把握在了你，岁月渺渺深情，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看你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细细你犹如手画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